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教授李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结直肠癌。再一次欢迎一下李教授，您好。 哎，李凯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结直肠的这个治疗哈，结直肠癌的治疗。一旦比如说罹患了结直肠癌，大夫说你这是了，那手术哈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能手术是件好事儿，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患者说哎呀我这能不能不做手术，这个可能是出发点不太一样，你先跟我们说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吧。 是这样啊，这个先说一句话，这个几乎所有的实体肿瘤，什么叫实体肿瘤呢，就是你肉眼能够看到的，说那儿长了个东西，比如说像白血病啊，这就不算是实体肿瘤，因为它在血液里头你看不到，所以所有的实体肿瘤比如说肺癌、胃癌、肠癌等等，这种能看得到摸到的这种肿瘤，那么它的治疗都是一句话，其实就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 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 对，以手术为主。所以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手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那儿长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往往是靠吃药片吃不下去的，只能靠刀子一刀把它给切掉， 才能够 让这个东西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手术治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应该讲能做手术的肿瘤还是治疗起来比较乐观一点， 比较乐观的。 对，如果告诉你说哎呀你这个不能手术了，往往这个时候反而是治疗起来有点问题或者说有困难不太乐观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如果能做手术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要积极的争取去做这个手术。 所以就是如果跟大夫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大夫说你这个最好做手术，其实某种人来说还算是乐观一些，是吧？ 对对，为什么呢？因为手术啊其实是一个局部治疗的一个手段，也就是说他把这个局部的肿瘤给你拿走，如果大夫说你这个能做手术，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疾病呢还在局部，通过一个局部治疗的手段呢就能给你拿走，如果说大夫说你这做不了手术了，可能就意味着什么呢？要么意味着这个局部切已经切不干净了， 就是可能长好几个是吗？ 对对对，长的范围比较广泛， 哦， 我把这个肿瘤拿走以后这人可能也就没了跟着，所以这不能去做了。第二一个呢可能就意味着这个病已经到了全身了，那么这时候再做局部的手术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治疗这个疾病，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去做手术了， 所以这个大夫怎么跟患者去交流啊？就交代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老百姓说这个锣鼓听音儿啊，说话听声，你能明白我这个肿瘤或者说我这个结直肠癌的发展的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吧？ 对，是这样的，所以就像刚才说的，手术很重要，这个如果能做建议大家都尽量的去争取手术的机会。 还有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啊，这个大夫说话有的时候说的特别的哎呀委婉，或者说特别的这个科学啊，就是说比如说手术很成功这五个字儿哈，还要说那手术很成功了怎么这个最后还复发了呢，或者说我们这个手术不是做了吗，挺好挺顺利，怎么后来人还是没了呢，这可能会有很多的误解在医生这儿，是吧？ 是这样的啊，这个比如说咱先解释你说的这个手术很成功，这个手术很成功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通过这个手术达到了这个最初制定的目标，那么可能咱们在术前制定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把这个肿瘤彻底的切除，肉眼可见的彻底的给它切除，或者当然可以有其他的目标啊，但通过这个手术，如果手术结束以后医生告诉你手术很成功，意味着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制定的这个目标，但是我们都知道肿瘤难治，肿瘤难治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它经常会有复发有转移的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目前并不知道肿瘤为什么会复发，为什么会转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我们这个阶段的这个战役取得了胜利，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 整 个 的这个战役就完全就胜利了、 嗯嗯、 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反复，有一些需要去处理的一些阶段性的一些问题。 嗯，所以这就是说这次手术当时制定目标已经达到了，就手术很成功哈。 对， 但是你这个疾病啊到底能不能治愈治好哈，这可看后来的情况。 回到刚才咱们说的话、 嗯、 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 嗯， 后的还有综合治疗这四个字呢，还要靠其他的一些治疗来提高手术的疗效、 嗯、 来保障手术的疗效。 嗯，所以就是为什么会听到说手术之后还有化疗还有放疗等等啊，就是来共同，这算综合治疗的一部分。 对、 嗯、 因为我们手术呢可能只能拿走我们肉眼可见的肿瘤，比如说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体内还有一些肉眼不可见的一些癌细胞啊、 嗯、 一些肿瘤的细胞啊，那怎么办呢？术后呢可能就需要做化疗。化疗的目的是什么？化疗的目的其实就是去这个用药物来杀死这些肉眼不可见的这些细胞。 嗯， 那可能会有朋友会问说，那既然药物能杀死，为什么 就 一上来就用药物呢？ 就是、对，就很多人说我这能不能不做手术只吃药是吧？ 因为这些药物呢它的杀伤的能力是有限的，往往呢肿瘤是几个， 嗯， 或者说几十个，当然一般不太会是这么小的一个数量级啊、 嗯、 比如说几百个在一起的时候，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肉眼可见的这种肿块的时候， 嗯， 那这种时候这个化疗药物的或者其他一些药物的效果会非常非常的明显。但是如果它一旦形成了一个肿块， 嗯， 那么这种时候肿瘤往往也形成了一定的防御的能力，防御你这种外来的这种杀伤，那么你的这个化疗的药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药物啊往往就已经很难把这个肿块彻底的消灭掉。 嗯，所以这些就是为什么手术为主，其他的配合哈、啊、综合治疗哈、啊。说到这个化疗和放疗还有很多的疑问想问您哈、啊、简单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做这个，先说不愿意做化疗和放疗，认为这人一旦比如输裂哈、啊、做了化疗人就垮了啊，就是一下这个可能比刚才收治院的时候说我们家这人进来的时候还挺好，精神挺好，怎么做完了之后这人都垮了，会有这样的担心啊。 会， 嗯， 这个我觉得呢也是大家呢对这个化疗啊或者说是放疗啊的也都有很多的一些误解。 嗯， 比如说咱们就说化疗这件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很多人都担心说化疗会不会让这个人垮掉，实际上确实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嗯， 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去看看这个网上查一查或者看看这些化疗药物的说明书，你都会发现这些化疗药物其实本身都是强致癌的一些物质， 嗯， 强致癌的一些这个化合物。但是呢我们在评价一个治疗的时候呢不能光看它的弊端，不能光看它的副作用、 嗯、 我们要看是不是这个治疗的效果利是不是大于弊。如果利大于弊，那么这个治疗就是有意义的。 嗯， 那么虽然化疗药物它本身有一定的问题，它也会对正常的人体杀伤正常的人体的一些细胞，但是它可能会更多的杀伤肿瘤细胞。 嗯， 它会给人体的这个治疗癌症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应该讲它是利大于弊的。所以呢我们在合适的病人身上还是应该去采用化疗的。当然在一些病人身上，嗯，比如说病人身体本身就很弱， 嗯， 那这个时候化疗可能就会弊大于利了，那我们就要去平衡权衡这些因素，来综合的去考量给这个病人到底用不用化疗，用哪些化疗。 嗯，然后包括他最后这个几个阶段是吧，这个我看也有不同的这个癌症当中有些是需要这做几次然后化疗。 对， 对、 啊、 所以化疗的次数啊，化疗的用药的剂量啊、 嗯、 用药的类型啊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的。 嗯， 不是说这个一概而论，就所有的病人都是同样的一个方案的化疗、 嗯、 一个剂量的化疗，从而导致这个大家都说哎呀一打就完了呀、 嗯、 或者是什么。还有呢，这个我在临床工作当中遇到的最多的问题、 嗯、 其实还不是担心这个 啊， 很多人一说化疗首先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会不会掉头发。 掉头发、啊、 对、 嗯、 这就说明呢大家对这个其实是有误解的。实际上在我们的化疗药物当中呢真正掉头发的其实也并不多，也就那几种、 嗯、 但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误解呢？因为太多的过去的经验、 嗯、 他为了表现化疗的时候都是先把这头发 给剃 了， 是 显得是这个在治疗的期间等等、 嗯、 所以呢大家对这个往往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担心。其实这个也 并不是主要的一个问题。 嗯，而且真正你做完这个化疗之后，这头发可能慢慢还会能再长出来，是吧？ 对，有可能长得还比以前 更好一些啊。那说到这个大肠癌的手术哈，说到这个手术指征，这个能更专业一下，就是什么时候能做手术？我们听说还有些人是先化疗再做手术的呢。一般情况下不是都是先做手术再化疗吗？ 对，还回到咱们那句话，叫做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你看这句话，这个说的非常的巧妙， 嗯， 他没有说以手术为第一位的综合治疗， 嗯， 也没有说以手术为首的综合治疗， 嗯， 而是说以手术为主。那么主就是说这个手术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这个环节未必是首选， 嗯， 对吧？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之前先用一些化疗或者其他的一些治疗。为什么？为了什么呢？为了让肿瘤先受到一定的限制， 嗯， 先缩小一些，然后再去做手术，可能这个手术就会做得更干净更彻底， 嗯， 那么手术还是中心环节，但是辅助了术前的治疗术后的治疗， 嗯， 让这个整个的治疗呢更加的有效。 嗯，所以有一些化疗先进行化疗是让把这个手术的这个比如说更有效一些哈，让它那个比如说咱们形象点说先把它打小一部分，然后能先把它打弱一部分，然后咱们再手术，是吧？ 对对对， 嗯， 这就其实啊我觉得跟肿瘤的这个斗争当中其实就像是打一场仗一样， 嗯， 那么打仗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类型，比如说我们直接攻一个城， 嗯， 攻坚一下，这就像做手术一样， 嗯， 我直接把这炮楼给它 断了， 断了，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我是先炮火掩护一下， 嗯， 用炮火呢先把对方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散兵游勇先杀掉，然后我再去一个一个据点去给它端掉， 嗯， 那这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在治疗肿瘤的过程当中呢，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手里所有的这个武器的不同，敌人的不同，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李明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大肠癌的手术啊。那咱们回到这个大肠癌的手术上来说，目前就是可能很多老百姓会问您哈，说这个手术好做吗？手术的这个成功率怎么样啊？就是大致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来讲呢，这个肠癌的手术呢，相对的来讲是比较成型的， 嗯， 也是比较规范的这个手术了。基本上这个在我们大的医院里头都能够很好的规范的进行一个开展， 嗯， 而且呢，手术的成功率也比较高，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 嗯， 我们不能说这个手术一点并发症或者一点问题没有，因为做手术它毕竟会有一定的并发症的发生率，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并发症的发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 相对的来讲是非常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手术， 嗯，那说到这个大肠癌手术，我们是如果是发现有肿瘤的话，是要把它这段的这个所谓的大肠或者直肠要把它全部切掉， 嗯， 是吗？ 对，我们需要切除什么呢？切除肿瘤本身， 嗯， 切除肿瘤所生长的这一段的肠管， 嗯， 还要切除肿瘤周围的这些淋巴结， 嗯， 这些淋巴结呢本来是我们人体防御肿瘤的重要的哨兵， 嗯， 但是呢可能它会被肿瘤所感染，会被肿瘤所占据， 嗯， 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些淋巴结呢也一并都清除， 哦， 所以这是大概清除的一个范围， 嗯， 清除之后呢我们还得能吃饭能排便啊， 嗯嗯， 所以呢我们还要把这个切除过后的肠管呢再给它连接起来，恢复它的这个通畅性。 嗯，那整个手术听起来还是比较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啊，能够易懂， 嗯， 那为什么还会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肿瘤长的位置不好， 嗯， 然后我们经常会听到这能不能保住这个肛门的问题， 嗯， 这是很多结肠癌这个患者特别担心的或者关心的问题。 对，您也是问到了一个特别好的， 嗯， 特别关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不能保肛门的问题呢？主要是因为呢肿瘤的位置特别的低，离肛门很近，因为我们在切除肿瘤的时候啊，周围四面八方，可以这么说， 嗯， 四面八方都要切出一定的范围来，这个范围呢一定要到正常的组织， 到正常组织， 到正常组织， 嗯， 对，这个一定要切到正常组织才能够说保证这个肿瘤彻底的给它切除了， 嗯， 这就像我们刨一棵树一样，我们要把这根树连根拔起， 嗯， 那一定是有一个范围， 是 我们得在它周围多大的范围内把它给这个土都刨下来才能够把这棵树连根拔起， 嗯， 那如果你这个肿瘤离我们的肛门太近的话，那么这个肛门可能就包括在这个要切除的范围里头了， 哦， 因此呢就得把这个肛门切掉， 嗯，因为它有可能会如果切不干净的话它还会再长，是吧？ 对， 嗯， 还会再长， 切掉肛门以后呢，那么我们还得让病人能够排便啊， 嗯， 那就得把这个肠管呢放到肚皮的上头来开一个洞， 嗯， 让这个肠管从洞里头出来，然后这样排便呢排到体外来专门的一个袋子里面去收集起来， 嗯，这就是所谓的造瘘是吧？ 对对对， 这是另外一个也算结直肠手术当中的一部分，还是由你们做，还是由另外一波的大夫？ 是我们同时的， 同时 在这个手术当中同时去做的。 哦， 所以呢，这个对于肠癌来讲呢，结直肠癌来讲呢，我们很多病人真的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嗯， 但一般来讲呢，只要离肛门的距离超过了比如说6-7公分啊， 嗯， 那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涉及到保留不保留肛门的问题， 嗯， 因为这种情况下切除的范围应该讲是足够的， 足够 肛门不在这个切除的范围内， 嗯，所以呢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其中那部分就是所谓这个肛门切除的这个比例大概能到多少？20%？ 哦，应该现在比这个低，随着技术的发展，可能10%左右吧。 10%哈， 嗯， 就是当然了，这可能又是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因为对于这个造瘘人哈，因为我们对于社会对于他的接纳， 嗯， 包括他自己对于自己的接纳，其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开始。 对，这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关嘛。实际上， 嗯， 就是说，我们经常也跟病人说，实际上是你的排便习惯发生了，或者排便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而不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啊， 嗯， 或者有些人认为自己很脏啊， 嗯， 有一定的味道啊等等。 嗯， 实际上，如果护理得非常好的话，这是非常处理起来应该是非常干净。 嗯， 从外表看，你有时候几乎都很难发现他是一个病人。 嗯， 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的医务人员当中呢，也专门分出来了一部分，叫做造口师。 嗯， 他是专门的来为这些造口人服务的，包括指导他们更换造口袋啊，包括去简单的处理自己的一些造口相关的一些问题啊， 嗯， 包括指导生活、饮食、起居等等。 嗯， 其实目的很简单，让造口人活得更好， 嗯， 活得和正常 人 一样 一样。 对， 这可能有机会再请专业的人士给我们讲，这个可特别复杂，因为从心理上迈出这一步，他比如说他能够参加聚会啊，孩子能上学，长时间的跟其他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嗯， 怎么来处理，这可能是一个心理上、技术上都需要来不断的。 对，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这个宣传也非常的好， 嗯， 可能。我们觉得呀，这个离我们挺远的，这个造口人离我们挺远的， 嗯， 我有一次是为什么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离我们所有很普通的人都很近， 嗯， 是因为有一个造口人找我开一个他造口的证明。 嗯，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开吗？因为他要出差过飞机的 安检， 机场的安检。 哦， 因为安检的时候如果安检员摸到这个东西的话， 他会 非常奇怪， 嗯， 会问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嗯， 甚至要让你撩开衣服， 嗯， 要让他 看 到， 看一 看。如果他有这个证明的话呢，可能就会很好。 嗯， 那这时候我就想到，可能以前我们没有想到过一些特殊 的 情况， 哎， 跟这个病人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些人，可能也会触及到这个问题， 嗯， 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科普深入到人心，让每个人都能够知道有这样一些情况， 嗯， 那我想这个人也不会在这时候遇到一些尴尬的时候。 嗯，所以这方面也是需要大家能关心哈。 嗯， 另外说到，比如说我们这个不涉及到肛门的那种手术，我们知道人体当中那个小肠非常长，要比我们所这个大肠要长很多哈。 对， 那小肠应该说很多人说截一段无所谓。大肠是不是不亲解，就是不能解那么长，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消化功能呢？ 对，大肠呢大概是1.5到2米长， 嗯， 通常呢我们一次手术呢截掉呢是大概20到40公分， 嗯， 一般不会影响病人的这个正常的功能， 嗯， 当然切除肛门的那个除外啊， 嗯， 就普通的，如果我们只是截一段肠管的话，一般不会影响正常的功能。 嗯， 但我们知道肠道是跟这个形成粪便啊、排出粪便啊有一定的关系。 嗯， 所以有一些病人手术以后，毕竟肠子短了一块，手术以后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一些腹泻的情况，或者说呢这个排便呢跟以前的习惯不太一样啊等等，会出现一些排便上的改变。 嗯， 但是不太会影响正常的生活的质量。 嗯，所以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哈。 对，一般来讲不用特别担心自己术后会出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等等，能够完全正常的恢复到我们普通的生活当中去，可以正常的上班， 嗯， 工作、娱乐、生活等等。 因为很多人知道，比如说这个小肠手术啊，有这个短肠综合症特别短的那一部分，你说我这个大肠本来就不多，切完了之后啊，会不会这以后长时间不能在外边，时刻都得盯着哪有卫生间啊，老得去找厕所。 这种情况呢也很少见， 嗯， 其实真的很少见，除非在直肠癌有一些特殊的病人当中啊，他切除了以后呢，这个因为直肠有很强的这个控变的能力， 嗯， 如果把直肠都切了呢，可能他这种控变的能力明显的下降，会上厕所的次数比较勤一点，除此以外一般不会发生您说的这个情况，这个可以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我们其实可以把大肠都切掉 啊， 也不会引起这个病人这个身体上的问题， 哦， 但是可能会对生活质量有一定的改变。 所以就是， 但小肠不能， 小肠 都切掉，这个人就活不下去了。 是，所以就必须要留一部分，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啊，就是大肠癌，经过手术治疗，在没有转移的那部分的病人当中，经过手术治疗，他的五年的生存率能到多长多少呢？ 那能够到80%左右， 80%左右，非常高了， 是 吧？ 还 是 比较高的， 还是比较高的，是吧？ 嗯， 基本上手术就是可以算是治愈了嘛。 对，很大一部分病人通过手术和术后的辅助化疗啊， 嗯， 就可以完全治愈这个疾病了。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不用担心，比如说如果能特别好啊，就不会复发，也不会转移。 一般来讲，我们说五年生存率嘛。这个如果能够活过五年，甚至说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把它在大肠癌里头已经把它缩短到了3年。 哦， 如果你能这个很好的不复发不转移，过了3年的话， 嗯， 一般认为这个疾病就已经远离你了， 就远离你了。 对， 嗯， 你以后再出什么问题也跟这个病 没 太大的 没有 那 么大关 系 了， 直接的关系。对对对，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希望啊，今天跟这个李明大夫一块来聊聊聊手术啊，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啊，这是一个所谓大城市富贵病哈， 嗯，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高危的比如说不良的生活方式哈，希望大家能够改变，有机会再请李主任再给我们讲讲哈，比如说像常吃一些特别精细的食物哈， 嗯， 然后就久坐不动，这些算不算都是不良生活方式？ 算，这些都算是，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疾病有很大的影响。 嗯， 大肠癌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例子。 嗯， 在咱们国家大肠癌的上升的速度，发病率上升的速度非常的快，为什么呢？这就跟咱们国家的这个生活水平在明显的提高有很显著的关系。 嗯， 所以呢，大肠癌就跟什么有关呢？刚才您说的久坐不动， 嗯， 不运动，然后呢吃的特别的好，高脂高蛋白， 嗯， 低纤维素的饮食，那么这些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嗯，所以这些哈，以后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啊，把您这个饮食习惯先改变一下，多吃一些粗杂粮哈。 对， 这些很好。 所以预防大肠癌，或者说我们跟很多的朋友去介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一句话就把这个都涵盖了，叫管住嘴，迈开腿。 嗯， 可能所有的人都听过这句话，但是做起来很难。管住嘴是管什么呢？第一，摄入的东西你要看，你吃的是什么。那些高脂高蛋白高热量的饮食啊等等，就尽量的少摄入。迈开腿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运动嘛，多活动，这个不要在那儿久坐呀，不要什么都出门就坐车呀等等。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一种方式。 嗯，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啊，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李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大肠癌的手术哈，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啊，因为我们也是需要这方面的医学科普啊，您多给我们讲讲。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